What happened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是四， 是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聊一聊远在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件事情。在前不久呢，就是在威尼斯的水道上，有一把巨大的小提琴飘过，而且那上面呢也站满了人，站满了演奏家，他们就在河上演奏，他们就在小提琴上演奏。这可能是在最近我看到的最浪漫的一件事儿了，真的是非常浪漫。12米长的小提琴船就这样诞生了，就在意大利威尼斯的水道上。那一会儿呢，我也会把这样的图片呢发到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听众群，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黑胶集市。稍等一下，大概五六分钟吧，我就把图片发到里面，现在可以加入进来。那今天我们要一起聊的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件事件，看到的是这样的图，听到的也是来自于威尼斯的音乐。如果说威尼斯是和水上音乐有关吗？那一会儿你有可能会听水上音乐，不过我想耳边要听到的这样的一段音乐，它绝对是威尼斯的主角。说到威尼斯作曲家，怎么可能没有维瓦尔第。 刚才我们也说了，今天呢，我们是从一个巨型的小提琴船开始说起，的确是挺浪漫的。你想啊，在水上有一艘小提琴一样的船在运行，而且上面呢还有演奏者，但是呢，它也的确还有另外的一个特殊的意义。其实这也是一个在特殊的时期形成的威尼斯一道亮丽而且奇特的风景线。在刚开始运行的时候，尤其他们正式在威尼斯大运河来航行的时候，请到的弦乐四重奏团在船上演奏的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维瓦尔第他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在浮船的两侧呢，会有好多只贡多拉在相伴航行，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说这里传递的是一个重生的信息，因为这样的信息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疫情，全世界都有疫情的事件，这是向在疫情当中去世的人们一个致敬。此刻我们来聆听的就是威尼斯著名的红发神父的维瓦尔第他的四季，先来听春的第三乐章。 也许此刻您正在开车，也许正在家里，也许正在公司，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今天听到的维瓦尔第他的四季，其实我们可以完全想象把自己置身于威尼斯的船上，而这个船是一把小提琴样子的船。这是意大利的知名的艺术家利维奥，他和威尼斯发展联盟联合制作的一艘巨大的小提琴的浮船。这个浮船呢，有一个名字，就叫做诺亚的小提琴。对于诺亚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是建造了一艘巨大的船只，建造的目的呢，是为了让诺亚和他的家人以及世界上各种陆上生物能够躲避一场洪灾。最后呢，方舟实现了目的，但是呢，这个故事代代相传并保留，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今天我们能够看到，能够听到来自于船上的这样的一艘船上的音乐，非常非常美妙。在河道上，小提琴在漂浮，而上面有穿着晚礼服的音乐家，他们在演奏的就是耳边的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四季。现在进入下的乐章。 术家利维奥，他在今年特别设计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乐器小提琴。但是这件小提琴并不是某一件名琴，某一件几百年的有历史的琴，而是刚刚诞生的，但是就在威尼斯可以在水上漂浮的小提琴船。有人说介绍介绍它到底有多大吧，它是一个高12米宽4米，就是利维奥这位艺术家雕塑家他的创意。其实他几十年来呢，这位艺术家他一直都是致力于向意大利的运河文化中心创作可漂浮的作品，而这把巨大的小提琴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个精心的制作才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的。我已经把他的图片发到了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大家应该也可以看到他了。它被称为诺亚的小提琴，一来呢是觉得它实在太大了，二来呢也是为它披上了一层神秘感，显得更加的神圣。而在船上演奏的也是现在正在环游的这样的一艘小提琴船，音乐家们演奏就是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维瓦尔第四季，现在进入夏的第三乐章，狂风暴雨的感觉。是现在才看到的，但其实呢，这艘小提琴船是在2020年的12月14号就已经正式的发布了，而且呢，这个制作的项目也是得到了威尼斯发展联盟的大力支持。联盟呢，也是想通过小提琴船来庆祝、突出这个城市和音乐的历史的联系。这个艺术作品呢，也是在网络平台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十分火爆。我们可以想象，它下水将会围绕威尼斯来航行，优雅的古 独点的这样的乐器，还有威尼斯本身那种很迷人的城市的风光，真的是适配度很高。我想呢，所有人都愿意放下手中的玩具或者是手机，要去围观。我也想去。现在已经进入秋的乐章。虽然一直在听的是耳边的维瓦尔第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但此刻呢要乱入一下耳边的这一首美丽的夜晚，爱情之夜。你说在水上漂浮的巨大的小提琴船配上耳边的音乐，是不是也还是蛮合适的呢？当然了，在船上演奏的是维瓦尔第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四季，这是因为维瓦尔第本身就是威尼斯人，这是他的故乡。那此刻我们来乱入一下，没有什么的，只是在浪漫上更加分而已。这是来自于作曲家奥芬巴赫他的霍夫曼故事当中很著名的一段《美丽的夜晚，爱情之夜》，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它直接就叫做《船歌》。 Oh,

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它的四季和平时有很大的不一样，因为我们也可以想象把自己置身于另一个场景当中。这是在2021年的9月18号，一艘巨大的小提琴正式在威尼斯大运河航行。这个小提琴呢是带引号的，因为这是一艘浮船。他们还邀请到了弦乐四重奏团在船上来演奏的，就是维瓦尔第他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那今天呢，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样的一艘小提琴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在河上来运行呢？又是因为什么而诞生的呢？它的名字就叫做诺亚的小提琴。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我是王卓。 从春天的万物复苏到耳边，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冬季，这样凛冽。那此刻来聆听的就是维瓦尔第他的四季小提琴协奏曲。而今天我们也特别是因为一艘可以在水上运行的小提琴浮船，像这样的浮船和悠扬的交响乐，其实不仅仅为船的故乡威尼斯注入了活力，同时这个浪漫之举也是为全世界带来了希望。小提琴船的图片呢，我已经放到了听众群里，大家可以看到。有人会说觉得好真实啊。是的，这首作品呢，应该说这艘船就是一个作品，是一个艺术家的作品。它也是运用大理石，然后还有青铜，再有呢就是木头来创作，达到和普通小提琴一致的这种真实性。每一个部分，包括它琴身的纹路、线轴，都是通过很用心的拼接和打磨完成的，处处细节都能带去很良好的审美体验，所以我们看到以后就觉得真的像一艘被扩大的小提琴就在水面上一样，让人觉得特别的不真实。但是因为它是太真实的小提琴的样子了。好了，那在此刻来聆听的依旧是维瓦尔第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的四季，进入冬的第三乐章，也是最后一个乐章。 琴协奏曲四季之后呢，马上带来的就是耳边哼的他的水上音乐，是不是也特别和我们今天的话题很搭配呢？亨德尔他的这首水上音乐本来也是写来就是在水上来演奏的，不过呢，当时他是为皇帝来演奏，在皇帝出行的时候，他的乐师就在另一艘船上来在旁边来伴奏。那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样的音乐是名副其实的就是在水上演奏的音乐。 Thank you. 快闪常有，尤其在现在，我们经常会看到快闪，或者是在网络上看到快闪这样的节目。但是在船上的快闪，你见过吗？小提琴样式的船见过吗？真的是脑洞大开，惊艳到所有的观众。这就是威尼斯的艺术家还有雕塑家利维尔他的创意。几十年来呢，他都是在为他的祖国、他的故乡意大利运河文化中心创作这种浮动的作品，小提琴样子的，这是第一个。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呢，也是在这艘小提琴下水的时候，在船上由四位艺术家他们来演奏的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四季协奏曲。当然了，在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也加入了很多其他的音乐，我觉得挺适合的，比如说像耳边的亨德尔他的水上音乐。那现在我们再一次回归吧，回归到霍夫曼故事当中著名的船歌，因为在船上演奏的不就是船歌吗？上半时段听到的是一个歌唱的版本，下半时段是纯器乐的版本。是充满了浪漫，这浪漫也为全世界的人带来了希望之旅。感谢你的收听，之后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会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明天这里再见。再说，没有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潮流在变，经典永恒，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古典也流行。 FM 九七四。